来上课你也觉得辛苦，天气好的时候来上课你也觉得不好笑。他们说，人生好像是这样。不过说真的，你们考生哦，其实没有这种想法的权利。好，这个就同明才讲的，痛的没有飞过来的权利。对，你知道准备考试，天气好坏跟你没什么关系了。好，反正你念书不会受到影响。那我觉得，就是其实你们哦，其实要有的心态就是考试是一个过渡，就是不要把它想成是最终的，就是说人生唯一的终极目标，就是你想到这是个过渡，然后其实人生你还很多事情可以做，所以你要赶快把这个过渡期把它过完。就是考试哦，一定要打起趁热，不要拖太久。哦，就是说你如果是今年没办法考试的学生，因为你可能学生的希望是还没毕业，好，那没办法考试的学生的话其实就很好，那但是你一定要在你自己预期的期限里面，然后尽快的考完它。就是考试这种东西哦，就是拖拖拉拉的，就很像说你今天如果时间很多哦，啊你要写报告你一定就是拖拉的，就是爱写不写，然后不该爱找不找，然后那个我跟你讲说，哎没有，你就是六月一定要考试完哦，然后那你现在就开始很紧张，所以你要给自己一点压力跟期限，然后就准备我要考试，真的一定要打铁趁热，就是你不要想说，哎时间还很多啊，假设说你现在是在校生，想要时间很多慢慢来，好，那其实你最后认真的也是最后就是也只有一定的固定的时期啦，所以这个是不太适合拖的一个考试，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说如果你的目标是司法官考试的话，那当然会有一些设限性，因为名额很少，像今年出来75个，那名额那么少的话可能就是程度很好的那么多，然后大家都要比运气，那但是如果说你的目标是律师高考的话，我觉得你只要是突破你自己的一定程度的努力，就是说你只要能够坐得住，然后念法正确，原则上来讲我觉得要上的机会是还蛮高的，所以不要花时间去拖考试这件事情了。好，所以你说外面天气再好，不知道怎么样，好，反正你要在你的理想时间内考上，那这一切都值得啦。好，辛苦也值得的。好，来看这本94页第94页，我们来看第七点，上诉误判程序驳回的就近。好，我们来看内容，他说法院误合法上诉为不合法，从程序上为驳回判决确定后，如果之后发现到上诉，哎，其实是合法的。可不可以以驳回判决不申请确定为理由，而就该合法上诉行为是以上裁判，或者是说需要先立即提交上诉，将错误的判决，那个错误的驳回判决撤销，才可以回复中程序，就合法上诉为审判。好，假设说啊，人家是合法上诉，好，上诉是合法的，然后呢，我们误会人家是不合法，所以我们就有一个驳回的裁判。好，就是我们不是说上诉不合法要驳回吗？啊，其实事实上人家的上诉是合法的，现在是你驳回的裁判是一个错误，你知道吗？就是你把人家合法东西给驳掉，反而是我们的错。那针对这一个错误的驳回裁判，你该怎么处理？第一种方法就是，哎，反正他既然上诉是合法的，我就当作他一般合法上诉，我就直接为实体成立。然后那你说，哎，那个误为不合法的驳回裁判呢，就当作什么事都没做，好，就法院说做什么事情，哎，就是当作没看到，好，就什么都没有，就什么都没发生。好，这是第一种做法。第二种做法就是说，哎，下问题来啊，人家的上诉是合法的，你误会人家不合法，然后你用裁判把人家的上诉给驳回掉。针对这个驳回的裁判，我们不是说你这个无效判决是一个错误判决，就是存在啦，所以你应该要提起非常上诉救济。那为什么是非常上诉啊？因为你把人家上诉驳掉，所以本案就确定了，可是这个确定是一个错，而且是法院的错，然后呢你非常上诉先把这个驳回的先把它给推翻掉以后呢，然后你再回复诉讼程序，你再为实体审理。从我们这样听起来哦，你第一个反应说，如果你会想要比较顾好程序正义这件事情，应该是要走 B 路径，会比较符合程序正义。就是既然法院做错了，你要先把错误的给推翻掉，把错误的推翻掉以后呢，你再回来正确的程序来做处理。好，那我们的实务见解呢是有一定的严格哈，所以你们可以看我们课本94页到95页，你看一开始呢是院字790号解释。这个院字790号的解释呢，好，他说要怎么处理？他说要针对驳回的裁判提起非常上诉，才可以回复诉讼程序来加以审理。他走的是 B 路径。对，好，然后你可能会说这些实务见解在哪边？吼， 你们可以看我课本120页以下。好，课本120页，你看这边有个《约制790号解释》，我们后面这些裁判呢，因为程序是很细数的，然后条文讲得不清楚，我们都顺便去补充，所以我们在这一堂课我们讲的裁判好像比较多，可是这个都很简单，你只要照答案的话，这边其实是没有什么很多学理上的争执。两个课本120页这边有个院制790号解释，他说对于初犯不在上诉法定期内有合法上诉，二审法院误会上诉逾期驳回，人家是合法上诉，然后你误会人家超过10天才提上诉，然后呢这个复判裁判是无效。好，然后既然驳回上诉的劝判也是违法的，所以我们要依照变量程序撤销以后才可以直接为实体审理，所以他走的是 B 路径。好，然后呢接下来有个25年上至3231号判例，他说怎么处理，他说哎呦反正法院做错就当没做嘛，然后就直接进为实体审理，所以他走的是 A 路径。好，然后后面的书记我们就不逐一带你们看了，你可以回家看120页121页实际见解。然后接下来呢是大法官解释的。哦，你说，哎，大法官解释那有一定重要程度喽？当然，哦，只要有涉及到大法官解释，我们再去讨论。他这个21号大法官解释说，哈，对于不利被告不能合法上诉，好，然后误不合法驳回，我们要以变量程序撤销以后，好，然后才可以为实体审理。但是这个大法官解释，他只处理不利被告的合法上诉。他说不利被告的合法上诉我们误以为不合法，然后把它给拨掉，这时候要走 B 路径。他说要走 B 路径，他要抵抗上诉才可以为实体审理。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阶段呢是80年的实务见解，他才区分说，他说了好吧，那我知道了，我们有分为不利被告的合法上诉还有利于被告的合法上诉。好，就是我们把合法上诉误不合法驳回有分有利被告跟不利被告，然后有利被告的部分大法官解释没讲，所以不利被告的部分我们就依照大法官解释走 B 路径，那就代表这个实务见解的意思吧。他说哈，那就代表有利被告的合法上诉要走 A 路径。比方说大法官解释特别说不利被告合法上诉要走 B 路径，就是那个非常上诉然后才可以有实体审理。那反面来看，好，他自己就这么说，他说反面来看有利被告合法上诉就不用走 B 路径了，我就当做法院的误不合法的驳回就当做没发生过，我就走 A 路径。所以他做这样的区分，就他自己觉得大法官解释得出来结论应该是这样，他做这样的区分。好，然后呢第五个阶段呢你们可以再看有85年的实务见解。那个不好意思，就是我这边不是写说重申区分说哈，然后因为我之前这样子打，有些学那个同学误会，就说那是不是又再加一场区分说的意见？其实不是，它是其实是改进区分说，所以我在这边我们把它改成改进好了哈，这样的话复习大家才不会语义上误那误解意思。85年哈，他说哈，不对啊，不利被告合法上诉跟利于被告合法上诉，为什么要区别它的处理的方式？照理讲应该要统一呀、啊、对不对？照理讲要统一。他说哦，既然大法官解释说不利被告合法上诉要先将驳回的错误先非常上诉给撤销掉以后才可以为实体审理，照理讲利于被告合法上诉也应该要顾及程序正义啊。而且其实他有个很重要的理由，他说哦，为什么4至271号特别讲到不利被告合法上诉？因为你们都知道大法官解释他在处理个案的争议，就是你怎么案子不服，然后你就会跟案子提示线，就刚好那个案子是不利被告合法上诉。你像大法官解释他又不是管通案，他是管那个案件的事件案嘛，那人家是现在是不利被告合法上诉，并不代表大法官的意思是说利于被告合法上诉就应该要走 A 路径哦，并不代表他没讲的就要从另外一条路线来做处理，并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既然 B 路径是比较符合程序正义的，哎，你法院做错本来就应该被上诉给撤销掉啊，那你不论你是利于被告合法上诉还是不利被告合法上诉，应该都是要一样的处理方式才对。而且我们的学者通说也是认为说全部都要走 B 路径会比较好，因为有些案子一部分利于被告一部分不利被告，你不可能割裂不同的程序来加以处理啊，那我们就一起处理不就好了吗？ 好，虽然这边的话85年，他就是感性区分说的意见，他认为全部都要走并入境会比较正确。好，然后学者也是认为要一体适用4-4-271的结论。好，所以你来看我们在90页的刮胡六，好，基于不告不理原则，裁判拘留令、裁判确定令。那既然你的程序是走错了，好，就是你法院的把人家的物和法上诉为不合法撤销掉，针对那个驳回的上诉的那一个裁判，本来就应该要去救济他。好，所以学者的意见也多数都是采这一说。那有人说，那这样很好啊，那这样讲得真棒，那这样那我们就统一都采 B 路径啊。如果到这个阶段结束就算了。好，然后请你们拿出补充资料 B2。就今天才发的，好，所以应该不会有同学没带吧？你说啊，没带，那是因为你没拿，哈，一定是上午没来哈。没关系，赶快去跟班长拿哈，现在赶快冲去。我虽然不会等你，好，但是你可以赶快冲去。好，我们冲出来手上都有啊，我不等你了，直接赶快去拿哈。就是等到你回来，你还可以那个接着看。你看哦，我们这个实务见解就是要处理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处理方法。我们这样讲完，你班长说，哇天哪，从民国20年讲到80年。中间曾经消失匿迹了10几年，大家都没讨论这个问题。后来呢，又在97年第四次的行刑会议，这个问题又再拿出来讨论。我们来看这个实务要旨哈，就是在第一页的那个第二点实务要旨。97年第四次行刑会议，他说哈，无效的确定判决就像是什么，误不合法上诉为合法，然后误与撤销拉回。或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从程序上驳回，意思就是说不合法的当作合法，或是合法当作不合法，都错嘛，两个都搞错啦。好，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一种事项哈，那该怎么处理哈？当然不只有这些，还有像什么因错使用事项误予判决等等情形。他说这种都是无效判决的类型。好，那我们现在来看哦，今天哈有效的违法判决怎么处理？好，然后在第一页下面国字一有效法判决怎么处理？我们要去讨论说它是利于被告还是不利被告。好，然后无效的违法判决。我们来看哦，第一个就是在第一页的国字二，不是下面有国字刮胡一二吗？他说国字刮胡一，误不合法上诉为合法，那依照4-4-13的话处理，没确定的还可以上诉抗告，已经确定的就用确定的再审或非常上诉。第二点，误合法上诉为不合法，他说依照4-4-271第一点，不利被告的合法上诉，误不合法驳回。要走 B 路径，就非常上诉程序处理。好，要走 B 路径。然后第二点呢，请你们翻到第二页，他说利于被告的上诉还是有25(3)231判定的适用。他说这个还是要继续维持，对，25(3)331还要继续维持。然后他就说85年第五次行刑会也这个意见，所以看到97年第四次行刑会议，他又回归了区分说，你说啊，不是被学者骂、啊，所以你要知道，实务跟学者都常常会有歧见嘛。他又回归区分说了，他又回归80年的区分说了，区别不利于被告的合法上诉，既然有271，我不可以跟大法官解释抵触，所以走 B 路径。相反的，就代表利于被告的合法上诉维持25(3)231。维持80年的实务见解，走 A 路径。不过这个应该是要被评论的，就是因为学者多数都还是觉得说要一体适用程序说明会比较妥当。好，所以我们把在这个部分相关的实务见解又再重新整理一遍，在我们的补充资料 B2 的第二页到第三页。好，就实务见解，就是每个阶段的严格，我们就是排1、2、3、4、5、6，好，就是第六点一直到97年第四次行刑会议。好，然后呢，然后我实务见解，我后面我都有帮你们摘要啦。好，就是第一个，好，790号解释是采 B 路径，第二个25(3)231采 A 路径，好，然后271，好，它是采 B 路径，然后第四个80年是采区分说，好，它分有利不利。然后第五个，好，85年的实务见解，好，它是改进区分说，它全部都走 B 路径，然后又回来97年第四次，它又回去80年的区分说，好，就是我在每个实务见解的标题后面，不是都有帮你们框起来它的结论吗？好，就真的忘记的话，你就只要赶快背结论就对了哈。那但是林旭老师在他的文章里面哈，他有特别讲到说，其实应该要跟85年的实务见解一样会比较好了。 就是程序正义。哦，所以你如果真的要评论的话呢，你可以把林俊老师的意见补进来。哦，就等于是你要评论九十七年第四次行政会议。哦，所以反而实务鉴别是越做越不好。就是曾经你看到85年的时候，你还觉得啊，终于实务鉴别改变了错误的意见，然后就又回来再看到97年，就事隔十几年哈，你发到说，哎，好像他又回来错误的概念。那你不要太好奇，因为你想想看，你现在是因为站在101年，你才会觉得说奇怪，为什么90年要把80年改掉？你想想看，以前是50年啊，人生要拉很长远来看哦，就是。很多事情的是是非非也不是你一下子讲清楚的，你怎么会去做实务鉴别的评论，还有学者意见的一些说明呢？好，那我想这个部分的话，相关的内容呢，你们回去还可以再看100年律师第二次考题的第四题。好，然后这个题目呢，它有一部分是在讲这个不合法上诉和不合法驳回的概念，然后呢还有一部分的概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被告死亡的处理方式。好，所以我们题目还是先拿出来一下。他虽然是在讲那个上诉三审的问题，你可能说怎么现在一下就跑到上诉三审，然后程序有点快，可是其实他的背景的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个基本概念了。好，所以你来看100年律师的二试的第四题，就是律师考题的第17页。甲方替公诉，一审判271论共同杀人，而且都刑15年。好，然后二审维持一审判决，甲乙都上诉三审。第一小题，他说甲的上诉状没有说上诉理由，然后他到上诉一个月，三审没有判决前，才补理由给二审。然后二审法院将上诉理由转到三审，三审就因为他没有补上诉理由，就把他驳掉了。好，啊，请问这个判决效力如何？好，然后第二个。乙的上诉状说，乙在二审的答辩状，都没有经过调查审酌，所以这是判决被法令。好，然后呢，他又在减负答辩状的善本，然后引用所载理由为上诉三审理由。然后呢，在第三审判决前，他就死了，该怎么办？好，所以他第二小题一样也是讲说被告合法上诉以后死亡的处理方法，所以第二小题还是一样的问题，就跟司法官一样的问题。然后第一小题呢，其实重点就是他到底这样算不算是合法上诉，有没有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的驳回。好，那当然他这个部分的话有涉及到一些比较困难的实务鉴别，而且是抗告三审的规定。好，那我想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跟你处理这个实务鉴别的复杂度了，因为我们现在都还没有到三审的阶段。好，只是跟你讲说他有这个基本的概念已经有考过了。好，所以这个有关就是我们这个不合法上诉为不合法，或是不合法上诉为合法的这种无效判决该怎么处理，你们还是要了解一下97年第四次行政会议的意见。哦，好，就是说你们回去这个基本概念要先看。好，然后我们以前有些学校的法律所考题有考过这个题目，然后我记得好像1998、1999年也有学校法律所在考这个不合法上诉不合法驳回的处理方法。好，所以我后面也有附一些学校法律所考题给你们看，那你们回去自己再参照。好，那我们第二回就先上到这里，好吧？我们第二回就先上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强制处分。好，我们拿出第三回课本。我们今天有发第四回，但是下一次上课应该还不用再到第四回，我现在下次上课就要再来，那下次上课还要。好，我们翻开第三回的课本。第三回呢，虽然说有点厚，但是原上要你抄的不多啦，所以不用太担心。 然后我先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内政委为什么会资料比较多的原因，因为有些东西我们都用附录的方法呈现，好，所以我们第三回整本都在讲强制处分，好，所以我们所有的考题呢，好，先跟各位报告，我们所有的考题全部都集结在这一回的后面，好，因为就是因为这一本并没有别的单元，就是整个都强制处分，所以我们所有的考题呢都在167页以下，好，所以考题在167页以下，你想说这本这么厚，然后不想说这本在做什么，所以考题在167页以下，然后呢，因为我们的强制处分，尤其是关于羁押，太多大法官解释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有附一些内容，像是你们可以看180页，这边有办理停止羁押、再行羁押的注意要点，好，那这些只要讲到羁押，你们还可以来看，然后有关强制处分的刑事说法、运行罪项在182页这边，好，然后还有。有关几号大法官解释，我有帮同学做出一些摘要，像194页44639号的摘要我们放在这边，好，在194页，然后还有44654号的摘要在198页，就是有用一个专论来做处理啦，还有在202页44665号的摘要放在这边，然后呢，因为我们有关刑事说法、速审法、刑事投诉审判法，这个跟强制处分有很重要的关系，好，然后我知道同学手边应该都有速审法条文，但是不见得有立法理由，好，所以针对速审法，就是既然它跟强制处分比较有关，我们就整个放一个强制处分来一起来做说明，好，所以这边206以下呢，好，就帮你们做一下速审法的摘要，还有就是它的新增条文的两栏对照表，好，所以在209以下，你们有条文，可是你们可能没有右边那一栏的说明栏，好，你们条文不见得有，然后当然有的有的没有。那原上来讲会有新的条文，他为什么要这样制定，他制定的目的还要如何操作，其实你要看书然后比较清楚，好，所以我是坐在这边给各位，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222页以下哈，就是有关99年有一些修正的条文，好，就像什么在押的被告跟律师的接见的限制，好，然后法官核发限制书，像这种三十条之一的基本概念，因为有些同学可能手边的条文是以前大三在用的，然后那刚好这边的条文没有，不过这个概念很重要，因为像这个去年就有考过了，好，所以像这边的话我就直接附在后面给你们，然后一样会有修法的说明，好，那上面会讲到，好，所以先跟你们报告，然后我们在第三回应该还有两份补充资料，不过今天没有发，所以应该下一次会发，好，所以不会影响到今天上课的进度，因为今天不会上到那两份补充资料，好，然后上这两份补充资料我们下次还会有两份的补充的，就是实务见解啊，大法官解释，还有就是有关于就是那个什么那个夜间禁止讯问，深夜禁止讯问的一个作业要点，好，所以我们就把它拆成两份，好，然后所以那两份其实有关于是大法官解释的那个解释文、解释理由书，好，还有协同意见书、不同意见书，那个资料比较多，那个可能有70-80页以上，所以你们如果没有拿的话，自己就比较麻烦，好，所以先跟你们报告一下，下次还会有发资料，所以如果说下礼拜有同学可能会想说先。母亲节要回去看妈妈，好，看妈妈一定是比较不重要，这一定的哈，这个就是我绝对不跟你妈妈那个争风吃醋，哦，对，所以如果你这样的话，我先跟你们讲有两份补充资料哦，哈，啊，记得要拿，尤其是旁听的同学，因为我知道就是好像上完以后再拿就不方便了，然后所以你可以跟他们讲啊，没有啊，下礼拜还要再上第三回讲义，所以还没上到。好，就跟他们讲，说你还要再补理，那当然如果第三回都上完以后，你说要再补理，可能就有点困难了。好，那我们来看哦，第三本课本，我们整本都要讲强制处分。那就我们去年的申论题跟选择题的考古题的这样子的评论，然后因为有关于有选择题跟申论题，去年是第一年，所以我们去年第一年去分析这样的考题呢，发现到说几乎所有的考试内容都集结在证据跟强制处分。好，所以我们本来就是这两回讲要花比较多的篇幅来做说明，就是理应要的。哦，那当然有些诉讼程序它也会考，哦，就像是我们刚刚有看到那些考题，就是基本上来讲它每个单元都有重点，它就是拆开来都会考，好，哦，那当然我们选择题强制处分的量它就变很多了，哦，强制处分的证据量变很多，所以你们在学强制处分第一个你要先去处理讲说选择题它如果考出来你要如何去做实务上的操作，所以你要从概念去学，而不是说只是死背条文，哦，也不是说你选择题没发条文你就把它按就把它背下来就好，因为从我们看去年的考题，它有关强制处分的题目，它也都是用个故事、一个实例题来出题。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页哦，强制处分的一个基本的概念。 基本上哈，常住处分就是国家对人民的一个基本权干预。所以我们依照林育雄老师他在他的教科书上面哈，他有整理一个他有基本权干预的一个审查表。然后我们从这审查表来看说，我们常住处分到底在行政法上我们要讨论哪些内容跟重点。所以第一个，我们常住处分它是处理国家跟个人之间的基本权关系，就是国家要对人民去做一个强制处分，所以它有涉及到一个基本权的内容。你不论是搜索、扣押、羁押，都是对于人民的身体、自由、财产有所限制嘛，所以这都涉及到基本权。然后呢，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受益行政，哈，这是一个干预行政，所以这是一种基本权的干预，对吧？这是一个基本权的干预。然后呢，基本权的干预一定违法吗？也不是。如果说他有正当化事由，他有正当理由，这个干预就是一个合法的基本权干预，这个强制处分国家就可以做。因为我们宪法第二十三条不也讲到吗？你今天要限制人民权利义务可以啊，可是你要有法定授权为之啊，那当然法定要授权一定要有特定法定事由啊。所以如果说非关基本权，或是非关基本权干预，或是没有干预的正当化事由，这些都是违法的强制处分。你只要一关排除，它就是一个违法的概念啊、哦。就是那当然你就说啊，那如果非关基本权，那当然它跟太平强制处分没关。好、哦，在这边的话呢，哈、哦，你可能就要去想说，今天你只要能够这三关排除掉，当然前两关排除就是非关强制处分，那最主要就是那个正当化事由哈、哦。所以就如同林老师的这个第一页的这样子的表格。所以你发现到说，原来我们强制处分要关心的就只剩下这个啊，什么叫做合法的基本权干预？对，基本权干预本质上没有错哦，重点是它必须要合法哦。好，重点是它必须要合法。那当然，违法的基本权干预它涉及到的结论有很多啦，就是说可能就是行为就是要被撤销掉。然后因此所获得的证据不能用，然后国家有错要国赔，然后公务人员做错事情要被惩戒。好、哦、那当然这些最主要的内容其实会反映在说因此所获得的证据会不会影响到证据能力，因为你前阶段强制处分有错，所以可能后阶段这个证据在法律上的评价就没有任何的证据能力的。好、哦、所以我们担心是这一点的。好，那我们再看第二页，有关于基本权干预的正当事由哦、所以我们最主要就是要看有没有正当化的理由啊。好，那这个干预的正当化理由呢，我们有分形式要件跟实质要件。好，在第二页，好，形式要件呢有分一般形式要件跟特别形式要件。然后呢，一般形式要件指的是法律保留原则，然后特别形式要件讲的是法官保留原则。什么叫法律保留？应该你们在学法学序论应该都知道嘛。好、哦，就是说今天我们在法治国家的依法行政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法律授权，国家才可以对人民去做一些行为，哈，不论是行政行为还是司法行为，所以必须要有法律的规定才能够去做，叫法律保留。所以你说为什么可以搜索？因为我们刑事法有讲说可以搜索。为什么可以羁押？因为刑事法有讲可以羁押，这是叫法律保留。但是是不是所有的法律保留都只有法官才能做？不是，没有那么严格，有些简单的检察官也可以做，就像是讯问。难道讲话不能问话吗？可以啊。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讲的特别的要件指的是有些比较严重的强制处分，我们只授权给法官才能做决定权，就是我们讲的是决定权哦。对啊，要不然的话你说实质强制处分警察也行啊。好，那我们说什么内容是法官保留？我们强制处分类型很多，只有五种是法官保留，一个是羁押，一个是搜索，一个是鉴定留置票。就是什么叫鉴定留置哈？他只能说要把被告放在一定的医疗或是相关的处所，要去鉴定他的身心状况，这叫鉴定留置。 啊、哦，还有通讯监察，就是监听票。在民国96年以前，监听票是侦查中检察官可以发，审判中法官可以发，他没有法官保留。其实我们的法官保留是一个一个提上来的。在1997年羁押权回归法院以后，羁押检察官就没有权决定，检察官可以执行嘛，但检察官不能决定。搜索是90年以后，2001年以后，搜索票的核发权才回归法院。以前在70-80年的时候，就是民国70-80年的时候，检察官也有发搜索票的权限了。好，然后监听留置是一个新的概念，然后他一开始法律在制度上，他设计的就是法官保留。通讯监察不是写在我们刑诉讼法，它是写在通讯保障监察法。在96年还没有大法官解释，把它放在法官保留以前，以前也是检察官在侦查中的决定权，法官在审判中的决定权。后来我们说不论侦审都由法官来做决定，所以它也变法官保留。然后呢，我们在99年有多一个概念叫限制书，就是我刚刚有跟各位报告的，有些同学条文如果就是9899年的条文可能没有哈，因为我知道有些同学可能条文想说都有笔记了哈，啊你可能已经用1-2年了，你可能不见得有站到，所以就我不在这个课本后面点的。然后就是也有立法说明理由，这个限制书只是说今天被告被抓起来，他不是可以跟他的律师讨论案情吗？律师有接见通行权，但是如果今天他跟律师沟通其实是不恰当的，我们可以限制。这个限制就等于是限制被告跟律师的沟通权，就等于在限制被告的辩护权。那这个如果你放给检察官也有决定的话，感觉原告可以恣意的打趴被告，对不对？就是你看被告的权利居然还可以受原告限制耶，那这样不公平啊，大家都是当事人，凭什么我要被你限制？所以这个限制书我们在制度设计上一开始也是放给法官，因为法官在三立关系里面他是中立第三者，所以你如果要学哪些是法官保留，那你就学这些比较好学。因为扣掉这些法官保留的，其他检察官在侦查中有决定权，审判中由法官来做决定，就只有这些内容是不论侦审、不论侦查中还是审判中都由法官来做决定。所以侦查中检察官也没有决定权哦，充其量就是法官决定由他来做执行。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这个叫特别法官保留，特定的事项只留给特定的人来行事。那既然叫法官保留，可就是只有法官才能行事，除了法官以外其他人都不行。这个法官不是司法官哦，是法官，因为司法官包含法官检察官，我们这边讲只有法官，不包含检察官。所以强制处分你第一个要知道什么名字，他做的内容是什么，第二个你要知道谁有决定权，在什么阶段由谁来做决定。啊，不外乎就考这些，要不然考什么？小组们都考这些啊，可是大家都觉得啊，好凌乱，小组们类型很多，都有没有搞不清楚什么阶段是由谁来做什么事情？所以只要能够理性化一些，上学题跟申请题对你来讲，小组们跟证据这个单元反而是简单，因为它灵活哦，它不像是我们前面什么案件单性、同一性，你会觉得很多制度上的操作，或者说我们前面的像这些裁判或一些实务上的结论，它这边的话其实是比较灵活一点，所以你们在学习来讲的话是压力比较不大。好，然后呢，实质要件指的是说我们小组们都要符合比例原则。说比例原则不在刑事法，不在公法里面吗？嗯，反正我们刑事诉讼法，我们刑事法也是广义的公法一环啊。所以你说这些比例原则，它不论是在行政法里面还是在刑事法里面，大家都要遵守比例原则。好，所以它的概念其实跟刑事法第七条一样。你发现说我们再过去，我们在解比例原则的概念，一样也是用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的比例原则来做讨论。就是今天手段特别达到目的，像这种有效手段是不是选择性爱最小手段，手段的目的是不是显示均衡，我们一样都在讨论这些内容。好，所以这比例原则对你来讲也不生疏哈，因为就跟你们行政法第七条讨论的比例原则概念跟你家都是一模一样的。好，然后呢你们说那太好啦，我只要符合行政性跟实际要件，我就是合法基本权概念，是个合法强制处分。那你说啊，如果没有呢，一定违法吗？不一定。你说不符合行政要件也不符合实际要件，一定就是违法强制处分吗？不一定。因为我们在刑事诉讼里面呢，我们有个概念叫同意法则。今天纵使国家都没有符合法定要件，也没有符合法官保留，但是受基本权干预的被干预人民他自己没有意见，他开心我们也随意，对啊，反正你都不痛不痒了，你也不觉得难过，那我们 OK 啊，就继续走下去啊。所以 只要若干女人同意，有可能你从刑事上来看是一个违法强处分，它也会变成是合法的。好，所以你们可以看在第二页最左边这边，如果若干人同意，纵使不符合法律授权的基本权干预，也不符合比例原则，也有可能会直接拉到合法的基本权干预的结论。那最明显的像是什么？我们的同意搜索，好，请你翻看我们的同意搜索。什么？一三七一，我来看同意搜索一三七一。纵使你搜索没有搜索票，然后也不符合一般的要件程序，他说，反正经搜索人是经先同意，不搜索票，怎么样也会变成合法的搜索。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在有一些概念加上同意了以后，纵使我们有错，那个结论也是正确的。好，所以如果有同意的概念的话，你可能就要特别去注意哦。好，纵使程序上或许有一点点的瑕疵不完美，但是结论不会影响到我们国家基本权干预的合法性。好，然后后面呢，有些内容其实我们现在如果急着讲的话，哈，实力也不大，哈，就是你如果把基本的理念概念学完了以后，哈，然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个数据库，可能会比较好学习。所以我们来直接看第六页，我们来直接看课本第六页。好，我们来看课本第六页。好，什么叫强制处分？好，它只是说国家机关在追诉犯罪时，为了保全被告或收集保全证据，对受处分施加的一种强制措施。所以其实强制处分目的两个，第一个就是要保全被告，第二个就是要保全证据，要么就是怕人不见，要么就是怕证据没有嘛。好，所以其实目的就是这两个。然后什么叫强制？就是以物理行动方法拘束人民使行政不通。什么叫处分？好，就是说我们的意思表示的决定跟执行。好，那强制处分到底是单纯诉讼行为还是基本权干预？我们的理论通说都是采第二个基本权干预说。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是采单纯诉讼行为说，你认为强制处分只是一般的诉讼行为，就跟我们第二回后面一样啊，只是个什么旗帜啊、宣判啊，那就不会受到事后审查，做得好不好我们就不用再去苛责。可是你不觉得很怪吗？强制处分你有权做，跟你做的过程中做得好不好其实是两回事。我们还是要去审查一下，就是说过程中有没有任何瑕疵啊。好，所以强制处分它本质是一个基本权干预说，所以它应该还是要受到法院事后的审查。好，所以我们通通采基本权干预说。好，这是第二个基本权干预说。好，那强制处分的主体，第一个决定机关，我们最主要讨论就是决定机关啊，就是哪个强制处分是由谁来做决定。好，那我们是越来越多的强制处分类型是倾向法官保留原则的立法模式。好，然后那你说什么叫法官保留？就是特定的强制处分决定权由法官来行使，只有法官才能够行使。那你说甲官呢？甲官至多只有申请权，所以你说像是羁押，甲官只有申请羁押的权利，没有决定羁押的权利。好，甲官至多只有申请权。好，那为什么要越来越多的强制处分要把它归纳到法官保留里面呢？目的就是要防止原告滥权，然后要保障被告的持续正义啊。好，因为大家都是当事人，凭什么他的权利就比另外一方多？好，所以我们来看哈，那原因在第七页这边啊。侦查机关的任务在追诉犯人，所以发动强制处分就是侦查犯人收集证据有个最快方法。如果说你是甲官，那你一定会发动很多的强制处分，都是从判解释的认定，让你好好的收集证据啊，对不对？就是会方便你收集证据啊，反正你权限那么大。好，然后第二个哈，就是我们依照法定法官原则，好，那法官他有人身事务独立性，就是在宪法80条跟81条，所以我们会觉得说法官应该会比较公正公平一点了。然后第三个，依照权利分立原则，有甲官申请有法定决定，那这样不是很完美吗？好，就一个有申请权，一个有决定权，那这样不是合作的搭配的这样子的技术会比较恰当吗？好，所以我们就整合这些理由，所以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强制处分把它提升出来，变成是法官保留。好，那我们是所有强制处分都法官保留吗？也不是，所以我们是采混合模式。什么叫混合模式？就是我们有法官保留模式，有二分模式。 啊，这边我课本第七页有打，好，所以你们不用自己再花时间抄，只要听懂就好了。我们通常讲的组分内容比较多，所以我不会让你花很多时间抄，因为这个地方是听懂为主，哦，所以其实要你一直花时间抄，这个学习效果反而不好。所以我们这边讲义还是打得比较完整。好，什么叫二分模式比较好学？就是我们把程序一分为二，我们程序不是有分侦查中跟审判中。如果你采二分模式的话呢，侦查中由检察官来决定，审判中由法官来决定。那你说哪些强制组分是二分模式？那我说还蛮多的，所以你不如就直接学法官保留模式就好了。对，就假设说啦，今天非法官保留是二分模式，总共有100个内容，有5个内容是法官保留，有95个内容是二分模式，你不用去背95个，你只要背那5个，啊，其他的就会融入到二分模式的架构里面哦。所以原则上来讲，你不用那么去背说哪些确定侦查中有检察官，哪些确定审判中有法官，你只要被法官保留，反正剩下的检察官在侦查中都有权。好，那法官保留又有分绝对法官保留跟相对法官保留。我们在学强制处分哦，最忌讳的就是大家名词不清楚，然后就自以为是的解读，然后就解读错了以后，所有强制处分全部都混在一起。因为你名词都搞，因为你名词都搞混了，你对里面的内容你也不会去做正确的划分，所以很多人都会误会相对法官保留。很多人会误会说相对法官保留，什么叫相对法官保留？正好都没有讲完决定，什么叫法官也叫相对法官保留？我说错，因为那叫二分模式。既然叫法官保留，依照我们刚刚讲的基本架构，你都叫他叫法官保留，可见只有法官才能决定，别人不能决定。所以怎么会是正好中有讲完决定？绝对不是。那你说，那为什么叫相对？所以你要知道他们的区别的意义在哪里。绝对法官保留，它指的是说必须要有法官核发的令状，我们这个叫令状，英文叫 warrant， 就是像什么票什么票，搜索票啊，鉴定留置票啊，押票啊，什么什么什么票，我们这个叫做令状。正常来讲要先有令状才会去做这件事情，对不对？有票再去做事，就有票再去执行，叫绝对法官保留。没票不能做这件事情，像什么羁押，有羁押的押票才能够把人给抓到看守所，法院没有决定羁押，没有发押票，不能够把人抓到看守所。那你说那什么叫相对？他不是二分模式哦，他讲是说我可以有票去做，这是完全 OK 的，也可以先斩后奏，我先执行然后再去补这张票。所以相对法官保留不是二分模式，他指的是说我有票再去执行，或者是我先执行再去补票都可以。你说哈，还有先执行再补票？有啊，就像是紧急搜索啊，搜索不是要赶快，今天这个人他就是要把证据给烧掉了，你还去申请一张票才能够去保全证据，那人家放一把火把证据，假如证据是几封信纸啊，然后几张照片，人家一搜是几秒钟的事情，你赶快就要去保全啊。所以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有相对法官保留，就是因为我们有些强制处分目的就是要快，你如果程序要做得很完美，那铁定快，所以我们会有一些类型我会放在相对法官保留。所以我们刚才讲的有五种的情形，哪些是绝对，哪些是相对。像绝对的就是羁押，你没有押票不能把人家抓到看守所。像鉴定留置票，你没有这张票不能够把人家放到一定的处所或是医疗单位去做精神鉴定。那像搜索，就是我刚才讲的，它的本质有些时候会有紧急的状态，我们可以允许先斩后奏，可是不是说斩完后奏没事哦，还是要补票哦，斩了要后奏哈。好，所以我们只是可以让你在速度上面比较快，可是并不代表说你没有票还这样可以做这件事，不对一点。还有什么通讯监察，监听也是要快啊，就人家话都要讲了，你不能这样说啊，你先不要说，我赶快给你张票，你再开口。人家要说就赶快去听了啦，好，所以你听完后再补票都 OK 哦。然后呢，那我 我们限制书哈，也是有没有讲完可以暂缓的规定嘛？好，那但是呢，哈，你会发现到说它的性质比较特别哈，其实它也并不是说完全的哈，叫做绝对跟相对的概念啊，只是说在这边的话，就是说限制书是比较特别的啦，就是说它是可以先急迫必要的情况先去做处分。好，然后我想我们这个基本的名词先讲到这里哈，因为后续细节的内容我们会讲到各个类型强制处分，你会比较好理解。好，然后执行机关，好，在第七页下面执行机关，你说那谁可以去做执行？谁有控制谁去啊？所以我们在强制处分，我们管的是谁决定？那执行后来讲也都是警察为主。好，所以执行强制处分机关包含警察、检事官呐、啊，法官、检察官，反正你想去就去、啊。多数来讲，哈，法官去做执行的比较少啦，好，就坦白说比较少。然后检察官也是要看的，好，有些检察官胆子比较大的就会比较敢去啊，有些检察官就啊请警察帮忙，所以不是要看的 啊，你要看严重程度忙不忙啊之类的，所以不是所有的案件哈都一定要检察官本人做执行，好，所以你如果看到像是什么廉政英雄，然后检察官出生入死的哈，这个真的是比较罕见，好对吧？好，就像最近廉政英雄那个李正宇，然后不是被抓起来了，莫名其妙公信辨识组。哦，办案办到后来被陷害，你说是这样吗？就我不敢说绝对不会，但是多数的案子没有像电视剧演的这么耸动的，多数案子没有这么耸动，所以严格来讲，大家做这份工作哈，好好的做到退休，做到拿到终身俸，做到老死，这个是多数哈，这个绝对不会说什么啊，那检察官是不是就像电视演那么危险？你真的没有，那你说，那有很漂亮的事务官吗？还是很漂亮的警察，像刘湘子这样子跟他搭配，也是可遇不可求，好不好？好，就是你不要以为每个都可以长相人缘这么好看，好，就是这样说。然后所以以后的警察都可以这样子，说正妹警察来跟我合作，就看运气。好，跟你合作的警察多数是男生，多数啦，好不好？因为警察这种最近是越来越多女生考上。假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考试不能性别歧视嘛，所以他那个男女名额拆开了啊，然后女生又比较会考试，所以最近比较多女生考上，可是早期都是男生的名额哈，所以你搭配男生也比较多。好，然后可是你不要以为这不好我就有个同学当检察官，然后他那时候在实习的时候，然后常常跟他搭配的那个警察，后来他们就是缔结一桩良缘，就常常合作搭配以后，就看对眼了，还蛮不错的哈，就是以后就变成那什么。神雕侠侣嘛，侦查侠侣，对，一个当法官，一个当警察，你看配合真好，好，所以就是两个人都是司法先锋，好，就对。可是原则上来讲，哦，女生要找到男生的比较多，好，男生找到女生的警察比较少，好，所以你说每个都有相似，哎，也不是你都是他之前也不是演这个啊，他之前演的不也是演军人嘛，对，不是像你电视看的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强制处分的对象。第一个哈，我们强制处分要分是对人还是对物，好，然后对人的强制处分有转换拘提、逮捕、羁押、身心检查，然后对物的强制处分有搜索、扣押，好，然后强制处分有分对被告的强制处分跟对第三人强制处分，好，那对被告的强制处分哈，包含被告本身还有他所属之物，好，所以你对被告可以做什么？转换拘提、通缉、逮捕、羁押、身体搜索、身心检查，这都可以。那对第三人呢？哈，就是第三人本身也是可以被我们强制处分的，好，他有一定人受的义务啊。所以你要传唤拘提身体做身体检查，他也是要配合。那你可能说，这个地方脏掉了吼，这是什么三条线？我是特别要把它干掉。所以说，他不要打就好了。可是不要打，你会很没 feel。就是我要特别跟你讲说，通缉、逮捕、羁押，它本身它的专属性就是专属于在被告犯罪嫌疑人，你不能对莫名其妙的人去发布通缉或是逮捕或羁押。所以你会发现说，不是所有的强制处分都可以全部对被告跟全部对第三人，绝对不是。他有程度上划分，你对第三人，你叫人家配合跟忍受，有一定的限制。好，这么严厉的强制处分，你不可能对莫名其妙的第三人去做嘛。好，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把它打出来，然后把它杠掉，是要跟你讲说，不是对被告跟对第三人强制处分的类型都一样，对第三人强制处分类型一定比较少。好，那当然你可能说，那这样的话，那干嘛给他打个杠？好，就打个他就好了。好啦，你喜欢再多一撇，自然那撇不上来，好不好？就是我通常我就打个杠，就代表这个是不行的哈。所以 老师知道就好了。老师女儿说啊，现在有同学缺课，啊，老师跟我借笔记，我怎么告诉他？你就跟他说啊，这个脏掉，好、哦，用那个白把它擦掉，都可以，都可以，这些都可以。不要那么小气呗、我当然是开玩笑，你刚不会发自内心觉得要这么奸诈吧？陷害朋友。好，然后我们来看小组主任的限制啊。第一个是法律保留原则。好，小组主任是干预人民受宪法保障基本权利行为哈、所以国家要实施小组主任哈，并进而干预人民基本权利，必须要有法律授权依据。这是我们宪法第二十三条，就是说你要对人民权利利益要有限制的话，必须要有法律授权依据，行为之吗？好，在这边的话，我们的行事方法当然也要遵守宪法的规范了。好，然后第二个要遵守比例原则。好，比例原则呢，哈，就是应该你们都很清楚了。包含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的比例性。什么叫适当性？好，今天手段要能够达到目的。好，必要性则是相同有效的手段要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手段。什么叫相同有效的手段要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手段？这个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它的关键是在相同有效的手段哦。所以有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比例原则它讲的是最小侵害性，其实不是，它不是这么单纯讲最小侵害，必须要上相同有效的才去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的。如果没效的话，我们干嘛去使用这个手段？好、如果没有效的话，我们当然我们就不考量那个手段内容。所以啊，就是你们应该在学这个单元的时候，学宪法老师应该都是教你们说，假设说今天有人有违法的集会游行，好、就是违法的集邮，收集邮票也有违法，是集会游行，邮不是邮票的意思，好，违法集会游行哈。那假设说今天哈，这一群人不走。你开始举牌，好，他依照我们台湾的机会有请举牌这种啊，哈，当众不理，好，那你可以撒水，记得冬天撒冷水，夏天撒热水，你说夏天撒冷水，他更开心，好，他都是给我们，所以你可以撒水，然后第三者哈，你可以强制驱离，你可以用锯嘛，这样强制驱离，反正你用尖尖去刺他，然后他就跑了，那不能用尖尖东西刺人民。好啊啊！有些人不走哈，好，就是我们不喜欢你违法站在这边，好，就给枪毙，这样你全部都不会站着，因为都躺着了，他都不会违法站在这了。假设说今天这四个方法，人民都会好好的散开，这是相同有效的手段，你要选择侵害最小的手段，你要用举牌，对不对？他正常举牌不走啊，所以这不是有效的手段。啊，洒水哦，天气热还洒热水哈，热得要命哈。他好好，他会走。好啊，强制驱离也会走啊。他枪毙当然也会在那。那不仅要走相同有效手段，你要选择侵害水的手段，那就变洒水了、哦。那所以变成我们刑事说法，你想，假设说你今天想要讯问，你发传票来，他自己收到传票就会主动来开庭。就是他们要说哦，你发什么5月13号下午3点半，然后在台北地检署开庭，他就会来。这个就是有效手段呐、就是你需要用逮捕的方法吗？好、就不用啊，对不对？这些都可以让你达到讯问的目的，但是传票他就会来，这叫相同有效手段要使用侵害最小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的刑事诉讼法里面呢，哈、一样也是，逮捕可能。中间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假设说拘抗传则拘，给他传票他不来，我就请他让他来，那当然他就会来。好，然后真的不行我们就发布通缉，所以我们就通缉犯加以逮捕，那当然抓到他一定会来。如果这些都有效，我就选择侵害最小手段，我就发个传票让他来。那如果说这个人呢，每次传票他也他都不来，好，这时候下次只好请警察来抓他来，那找无主体了。啊，如果今天这个人警察去找也找不到他，对不对？警察毕竟是人啊，又是小兵当，对不对？哦，就拿个侦测器，哦，他人在哪里？哦，就是不行哈、就是警察毕竟是人哈、所以警察去抓不见得抓得到。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传票不来，警察找不到，啊，只好发布通缉啊，就找通缉犯来逮捕啊。所以你所谓的最小侵害手段，并不是说一定要用最轻的哦，前提是有效的手段，你要找侵害最小的。所以这是第二关，可是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在强要处分里面的比例原则一样也有我们的行政程序法第七条的第三关，你要符合手段跟目的不显示均衡的要件，就是第三点，就是狭义的比例原则。就像是我们刚才讲的， 人民违法机会游行，你说这群人民实在太厉害，举牌当然不会走，洒水他不怕冷也不怕热，成功举止他不怕受伤，走好了，违法回信，何必？人家只是集会游行，你纵使只剩这个手段，第二关他是别人是唯一有效的手段，可是你手段跟目的显示均衡啊，人家只是违法机会游行，你要剥夺人家生命权，对不对？所以你不能够说，哎，只剩这个你就用这个方法，因为他手段跟目的失均衡了。哦，所以在我们的比例原则里面，一样都会有这三关的考量。哦，记得哦，要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比例性。我想这个部分里面应该是行政法大家都有学到吧？哦，这行法应该大家都有学到。啊，没学到去找去那个深圳大吧，他有义务教你。啊，吉祥说什么？学习人都说要来找我？对呀，你就说有问题找他。我说的哈，有问题找他。好，然后我们再看哦，那有关于我们的比例原则，在我们刑事说法都规范得很好吗？嘿，也不见得。像重罪羁押跟预防性羁押，其实你会看到好像有点违反比例原则跟我们这些比例原则。什么叫预防性羁押？它规范在我们刑法101条之一。他说哦，今天如果人民有再犯之疑，看他之疑不知道犯了没？没有。怀疑人家要犯，哦，你国家怀疑人民，然后怀疑人民要犯，然后就是把那个抓起来。其实这个其实也违反比例原则跟我们这些比例原则吧。可是你若有没有违宪，台湾还在啊，所以还没被宣告违宪呢。哦，然后重罪羁押有一个大法官解释4665号，它也是有限制的违宪，也没被宣告违宪。哦，所以在我们的强制处分里面，有一些是值得可以讨论的，但是目前我们都还是把它保留在。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十页。你说，可是比例原则都没有写在行政法，我们刑事说法我都看不到有这三关，那是因为我们并没有写得很清楚，说我们知道比例原则。可是请你们看第十页是框框上面这边，像我们的强制拘捕第90条，哈，像管束羁押被告105条，像强制拘捕130条，你看到说条文他对我讲到说什么，要必要者违宪，不得逾越必要之程度，这个必要，好，就是我们条文都讲到必要两个字，他讲的并不是比例原则第二关必要性哦。他讲的是全部那个广义的比例原则，就是适当性、必要性跟狭义的比例性。所以在我们的条文里面，你只要看到必要两个字，就知道说他是把比例原则的内容把它加进来。所以我们的强制处分是都要考量比例原则，纵使条文没有讲必要，你也要去审查比例原则。然后呢，我们刚才有讲到同意法则，纵使你不符合刑事要件，就是法律规定，也不符合实质要件，也不符合比例原则，但是只要他同意，你国家就合法了。所以我们也会担心说，哎，那会不会是我们逼人家同意，就是威胁利诱人家同意，然后我们也怕啦。好，所以这个同意呢，我们也是要符合一定的程度跟要件。好，所以我们来看第十页这边，好，强制处分同意第7条。好，强制处分问题哦，在刑法如何评价？若国家运用强制处分，但是因为实体事由或程序要件，是否以受处分人同意为由而予合法化正当化？反正我国家只要做错了，我就拿到同意，就一切都对了。好，那会不会这变成是一个漏洞？好，而且啊，你想看国家跟受处分的个人，其实实力是有落差的。就是一来哈，我们人民会往往误以为我们有忍受的义务，然后二来呢？一般的人民不晓得什么叫合法强制处分跟违法强制处分，越讲一般人民，我们学法律的都好特别学，啊，学的大家还是不太清楚，更不要讲一般人民怎么知道国家机关做这个叫合法还违法。然后第三个，你纵使觉得国家机关是违法的，可是你很害怕，你若不配合，后续会更惨，对不对？就是你若会担心，后续来会有更多不利益的效果，你也整个逆来顺受，那这个同意是不是真正的同意？就不是。好，所以像林雪老师他在他课本上他有讲到说，如果说啊，今天有警察跟你讲他没有坐票，但是他喝的真枪实弹就在你家门口，正常人也是会怕啊，对啊，那你说如何不同意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有关这个同意哦，你不能够只是形式上拿一个同意的样子就叫同意，你要实施看看说今天这个受干预的受处分人他是不是出于自愿性，要发自内心的同意。所以有关于我们这个同意哦，我们比较合一的解决方法在中间这边有个框框，我们第一个要看这个强制处分本质上是不是可以同意的？你说啊，有的强制处分不能同意哦。废话，当然，像监听，他同意你还偷听，这么三班不用，对不对？他同意听就让他往往听，那就交钱给你听就好了。 抽屉啊，就是感觉好像不用抽屉的感觉那种，就是感觉比较没丢哈、啊，就用抽屁的感觉，然后就比较辛苦过的日子。不用，就是有的本子不可能去得到同意啊，像监听，还有像有的本子不可能同意，就像羁押。说啊，他配合在那个厕所，难道我不能抓他吗？哎、欸，他如果是没钱没地方住，然后外面有人在追杀，然后这边老师你还是把我压起来，你要理他吗？当然不要理他、啊。对，你没钱没地方住，自己要去努力过生活啊！哈，你不要整天只想要住监狱。好、哦，台湾跟挪威不一样，我们监狱没有这么好，也没有健身房。有啦，我们有运动场所，不是让你去打篮球。啊，不要以为打了后就可以像名字说好一样，你没这么好。好，但是打篮球的空间很狭小，他没有那么好的训练环境。所以，可是你总是在监狱里面，你看有人关照你的生活，啊，然后生病也是有医生，虽然说医生不是很好吧，哦，就是他可能会说啊，你应该还好吧，然后就说哪边痛，然后就说要保外就医哈，然后你刚才说不，我不保外哈，我只单纯给你看，因为我就是要特别进来，我没有要出去，哦，就有些人他进来他是很想进来啊，就是没钱没得吃没得住，然后他就想说好吧，那就进去被关，好，那这种他如果自己想同意，我们怎么可能让他同意哈？那你说什么可以同意？像搜索、扣押，还有采集体液、毛发这一种的哦，这个是可以让他同意，我们就合法的啦。所以第一个你要先区别说这个强迫处分的本质是否可同意，然后第二个可同意，我们也要符合同意的一定流程。所以啦，什么叫做符合同意的一定流程？我们这边同意哈，啊，你来看第十页最下面，空框下面，这个同意必须要去自由意志自愿性的同意。所以啦，我们必须要出示证件，然后跟他讲说我们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呢，而且要把他同意的意思记载在笔录里面。所以在我们这边同意哈，你要如何的去保证说你这个同意是已经是获得他自愿性的同意？那我们在程序上来讲，我们有两个控管，第一个控管是你要跟他建行告知义务，你要告诉他说他没有配合跟忍受的义务。你如果没有对他践行告知义务的话，他会误以为说他不同意会死人的，好，所以你要对他先践行告知义务，你要告诉他说你没有配合跟忍受义务啦，好，所以你若要同意是你自己愿意的。然后第二个呢，空口白话，到时候他耍赖怎么办？然后把这些日期下来啊，好，所以你要拟定同意的书面表格让他签名。你要让受干预者签名，好，那这样的话到时候他如果有争执说啊这同意不是自愿性的，然后那这时候你就可以说跟当时是你自己愿意签的啦。所以如果哈有涉及到同意的瑕疵的话，你要看有没有符合这两个程序。可是呢，每次讲到这个同意哈，大家都说，问题是这个程序要做到，本质上有点困难。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有两种情境啊，就是有两种状况需要跟各位来做表演。你说哦，那需要请同学上来吗？不用，我一个人就可以。只是上同意而已哈，这个不用大家来实地参与哈，我一个人就可以一人分饰而已。好，状况句一，情境一，好 ，Part One， 好，咔，好，叫拿那个咔，队长，好，空空空，警察敲门，空空空，然后打开门，警察就说啊，王先生吗？哎，是什么事？你好哈，啊，我是警察，要拿出我的证件哈，我是警察，啊，有人说哈，里面有人在犯罪了哈，啊，我再查一下啦，可是哈，因为我没有搜索票哈，我是想搜索你家啦。没有搜索票，好，啊，我先告诉你哦，我没有搜索票，所以你没有配合忍受的义务，啊，但是如蒙您愿意让我进去查，让我进去搜，我这边有一张同意的书面表格哈，请您签名哈，啊，那不晓得王先生您愿不愿意配合？你是王先生，你是神经病，把门关起来，吓我一跳，配合你，对吧？你拿票再说啊，哈，所以你要想，你要把这个程序做得很完整，铁定拿不到嘛。要哪个安排要配合你去拿，所以你说你要把这程序做得很漂亮， 就是有些时候要一点小小小小小小的技巧，就是状况剧，他吐啊，再敲一下，他吐，哐哐哐，王先生吗？哎，是警察啊，要速度快，讲话简洁利落，警察。那请问什么事啊？那个警官大人，有人说你没有犯罪啦？啊，我是不清楚啊，想说哈、有人来报案的，我们一定要查嘛啊，看你要不要让我进去啦。啊，没关系啦哈，啊，然后按你自己想想看吧。哦，反正你话也不要多，就叫他自己想想看。我们最怕的就是叫你自己想。然后呢，好啦，按你如果不让我进去也可以啦。好，反正告知，没有客人说，只是讲话的口气不太一样哦，也可以啦。好，我先想说，哇，警察那么凶，好，而且什么话，就是都跟萧敬腾一样，省话一个，话也都不多说。然后呢，然后他还在思考。然后警察这时候要丹田趁热，他正在思考，就跟他讲说他有点错到了，好，他有点吓到了。然后就把这个同意书两个拿给他，也 OK 的话啊、看一下啦，啊，同意搜索哈，好、这边啊，签名是吧？好，然后很大声的哈，重号你办信用卡，好，说你办信用卡那个信用卡的那什么收那个同意书字这么小，你要拿放大镜才看得到，他根本不让你看。哎，有些时候视力不太好，放大镜还看不到，你要显微镜，那用显微镜看不到，望远镜，好，如同看星星一样的辛苦，所以有的人说他不让你看的。来，签名签名，你同意的话这边。然后这时候王先生当然用颤抖双手说、到底怎么样？几张照签就签。说真的，你不这样还真的拿不到同意搜索的笔录。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要的这些要件，虽然说我们自己在当辩护人，我们知道这样讲其实就我们的行业不是很好，但是因为我很多同学在当法官检察官，我也大概知道当检察官的辛苦，就是如果你又要马儿好，要马不吃草。把程序弄得那么严谨，那谁拿到证据啊？大家都还拿不到。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会发现说，后来讲我们的程序讲这样，那讲话的态度会不太一样。对，如果像状况据一，好、那谁要配合？好、谁要配合人寿？投科快选才要配合人寿。所以哦，你会发现说，我们程序都是讲一套标准，可是实务上的做法，有些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带。当然，你可以用一些侦查的技巧，可是不可以变成强迫胁迫利用大肌肉法羁押，就是你那个有点灰色地带要拿捏的好。好，你不要弄到像是恐吓人家不同意哦。就是如果人家就是一副不同意，然后你还用恐吓，然后还在旁边塞一狼啊，不行的话哈、没关系啊，我就带10个远警来，然后10个，然后想说太少是不是？反正我要绕100个也行。好，那时候他说好，我就马上同意。你这个就是有点在胁迫了。哦，所以你自己那个分寸要拿捏清楚哦。所以，以后考上以后要干嘛？去学沟通的技巧，要有点黏，不会太黏；有点凶，不会太凶。好、有点温和，不要太温和。说真的，其实前几天不是那个蜂鸟讲话，不是又上新闻。坦白说，他真的是有点可怜。怎么大家都讲他？哦，就是他，虽然最近你只要查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然后他就跑出一个名字，我就得抽他。其实。坦白说，他只是讲话比较具有个性化。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不好，每个人讲话都有自己的会靠啊，自己的痛调啊。其实这个还好。我觉得重点是说，你要看他有没有违法侦查，我就在重点。你说什么他态度很不和缓，好不好？好，就我要就然后不是说什么没关系，你不认没关系，反正我们在法庭上决斗。我上次不是讲吗？其实法庭上决斗，我坦白说，他这句话没错哎。他是原告，跟被告讲说我们法上决斗，不是原告被告吗？只是他讲成决斗，你会觉得听起来很不爽而已啦。可是事实上他讲的，坦白说没有错啊。对啊，原告被告不在法庭上决斗，那不准要私下瞧，那才可怕嘞。哦，所以我觉得只是个人讲话的习惯。重点是你要看他本质有没有违法侦查，我觉得这才是重点。可是哦，我们常常都会被媒体影响。当然，我不是说那样就好啦，我的意思是说，好不好，绝对也不是说我们看媒体新闻这样子报道。因为以后你自己也会当检察官，你会知道会有甘苦谈，你什么都要好端端的。哎呀，你妈认嘛、麻烦你不要啊。对，我跟会计才要。对啊，你又是在大陆，他们不能讲，在大陆他问你要不要认，每个人进去出来都把认罪，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不认会更惨。哦，所以就是你要看状况啊。所以我觉得以后你们当检察官，你可能自己那个分寸要拿捏。那当然，上新闻，本质上上新闻。10个有9个都是不好的。哎呦，最好是不出门，坏事都会传千里，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就是大家共同的一个状况。所以哦，大家都说 no news is good news， 没有新闻就是好消息。好、所以就是我会觉得啦，以后你们就是 纵使你不见得有错，外面讲你是错，你就被惩戒，因为他被地检署在第一时间就去惩戒那个检察官。其实我觉得今天我是长官，我才不要讲。新闻骂一骂，我还真的就是去打我的下属给大家看哦。然后这回事，我要看我下属有没有做错啊。有错当然要惩戒啊，不是说有错要包庇，有错要惩戒，而不是说第一时间只是为了要度悠悠众口，然后媒体这样讲，然后我就赶快就是打我的手下给大家看。我觉得以后你们如果当长官，也会希望长官很支持你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就是你们人家说身在宫门好休息，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你自己哈。也就是说讲话要拿捏哦，不要被人家抓到一些把柄，会让人觉得愤怒鸟 angry bird angry prosecutor 好生气的牙管，就是讲话每次都很手动。其实我觉得哈，今天我是他哈，我赶快去报名演员训练班。最显然，这样个性应该是很适合从事演艺工作的哈，就是非常 emotion 的状态哈，就是应该表演会表演得很好。在当检察官，你看一出事就很倒霉。最近又有他的新闻，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倒霉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啦，因为要去查才知道对不对啦。啊，只是说，通常来讲，我自己的习惯是，我不太喜欢看新闻，就觉得这个人好或不好，就很像最近新闻一大堆这种司法界的一些不好的状态。其实有时候大家真的不要太失望，或者说有一些刻板印象。如果我们会被新闻所引诱，那就代表我们欠缺判断的能力。就是我们自己要去查明啊，吼，所以有些时候我早听到那新闻，哦，就超八卦的。我想，哪个检察署，我就赶快再打电话就到那个检察署的朋友，说，听说你们里面谁谁谁发生什么事情，是不是啊？他说，你好八卦，因为我要查明。不是，我就绝对不看新闻的报道哈，我就要自己要了解第一手资讯。就是八卦啦，就是这样。好，我来看第十页哈，常主任监督。好，常主任本身呢，我们有分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你在发令状，就要先审查可不可以发，发了令状去做，你还要事后审查看他做的好不好。有令状去做，不见得做的过程是合法的哦。好，所以常主任监督有分事前审查跟事后审查。好，然后事前审查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决定机关嘛，好，要么就是二分模式，要么就是法官保留模式。然后事后审查呢，好，在第十页这边国字二。他只是说，常主任决定以后，或是执行中或执行后，由国家机关来审查常主任的执行是否合法妥当。好，那后来有这个事后审查的四个机关就是中立的法官。好，那我们的刑事法有没有强制主任的事后审查的规定呢？有没有很完整的规定？我们现在来看哦，哈，你来看第十页下面这个小 Q， 像羁押有，你对于羁押的审查，你可以提起抗告或者抗告，403条、404条是抗告，然后416是准抗告。对于法院的决定不服，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也是抗告，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提的是准抗告。好，你看像404条也是抗告，404条也是总抗告。然后呢，我们这边有多一个特别的规定，在第十页下面不是有个小小对话框？这个对话框里面呢，哈，你们帮我写四个字，写呈报字。那为什么要特别跟你们讨论呈报义务呢？因为在国家考试跟移民入考是很常考。刚刚我们不是讲了吗？羁押它是什么样的法官保留？是绝对法官保留，一定是有票才去执行，对不对？那像搜索，本质上它会有一点赶时间的效果，所以它不见得是拿到票才能执行。如果你真的很紧急，有可能可以先执行后补票，对不对？你很赶时间吗？所以在这边的话，你怎么后补？我们有一个流程叫做呈报。 你执行完了以后，你要回去跟法院呈报说，哎，我刚刚是执行搜索了，然后请你审核一下，看看能不能补我一张票。如果能够补票，我就把这个程序把它补进来，那就完整的，那就 OK 了，就是合法搜索。如果法院觉得不应该要补这个票，或是他搜索整个过程都不对，那法院不补这个票，那你这个搜索就没有意义，所获得证据也没有证据能力。所以在这一种特殊的强制处分类型，我们会有所谓的呈报义务，就是在这种先斩后奏的案例里面我们要做的处理。但是呢，你可能可以发现到，我们是不是所有的规定都很漂亮呢？是不是怎样都很完备呢？也不是。所以请你们看我们课本第十二页这边，我们这样讲得很好啊，我们这样听起来吼，程序完美无瑕，但是我们的事后审查还是有它不完足的地方。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哦，像我们无令状搜索有分130条附带搜索，131条第一项的进行搜索，131条第二项的紧急搜索，131条之一的同意搜索。然后扣押呢，有分附带扣押跟立案扣押。我们没有票的搜索有这四种情形，没有票的扣押有这两种情形，哪边有呈报义务？你们可以看在130条第三项有呈报义务，还有137条第二项有呈报义务。所以请你们先翻开你们的宣讼法条131条第三项，130条第三项说，前两项的搜索有检察官为之，要在三日内呈报法院，由检察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为之的话，三日内报告检察官跟法院，法院不准许，五天内就把撤销，就代表呈报没有过。可是要呈报哦，因为你先斩要后奏。130条第三项它管的是什么搜索？管的是前两项，它管的是131第一项跟131第二项的进行搜索与紧急搜索，对不对？好，然后我们再看137第二项，137条第二项，137条第二项说，131第三项规定前项准用之，这代表什么？刚刚我们讲的131第三项的呈报义务，在137第一项前项，就是137第一项的附带扣押也要适用。所以会有呈报义务的就是这三种类型。那你们说，嗯，对哦，那只有这三种类型，那附带搜索没有票，我没呈报，同意搜索如果没有，这样也可以合法吗？立案扣押为什么也没有准用规定？你看137有第二项，152没有第二项哦，所以就代表说我们的呈报义务有的有，有的没有。那你说，那是不是没有这个立法有什么样的特定的漏洞目的？我们说没有，就是漏血。那这是漏血了吗？你以为立法委员的头脑多精光，对不对？还不就是会选举，所以他就是真的漏掉了，他没有漏掉的意义，就是漏掉了，所以就是法律有疏漏，就这么简单。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到，好啦，我们的事后审查有抗告、准抗告跟呈报义务，对不对？抗告是针对法院的裁定不服，准抗告是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那今天如果做的强制处分做的不好的是警察嘞？没得救济，因为你对警察做错事情不能提抗告，你对警察做错事情也不能提准抗告，因为抗告是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准抗告是对于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所以反而警察是做了强制处分最大宗的人，做得不好你还没得救济。好，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这边在十二页，你看像是131条、131、152、205、202 这些都没有任何审查的机制，所以看到也走不通，我看到也走不通，审查又走不通，所以你在看到什么什么又在首页上面，你后面都打叉叉，看到也走不通，总看到什么什么又走不通，所以这些根本就没有任何的事后审查，你就只找不到任何事后审查，如果是警察做的不好，你真的完全没得救，所以在林小芝这边，你看我这边有用林小芝的一个那个论点，再加个星号，所以受处分对于司法警察、司法检察官所谓的附带搜索、同意搜索。没办法哎，条文用不到，那可不可以用类推适用哈、哦？所以老师就说好吧，那就只好用类推啦，因为这是立法不漏洞啊，法律有漏洞，我们只好相类似的事物适用相同的法律啦，要不怎么办？好，那你说那一直用类推适用也不是办法啊，最好方法是什么？条文要把它补进来啊，好、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你可以看我们这边有修法的条文在416条之2，修法条文可能你们有人的手边有，人的手边没有。在刑诉法修正草案416条，它有加一个之二，它有增进不服检视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执行搜索后的救济。你想想看，你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所做的处分不服，还可以说你不服；然后对警察做的不服，你还没机会说不服，那不是很怪？所以我们要增加你对警察所谓的处分不服的救济途径，我们有一个修正草案放在416条之2。还有针对205条之2哈，就是强制采取身体毛发体液的强制处分不符合的救济的一个规定。好，不过这个只是修正草案，好，要过了以后才有这样的规定。啊，没过之前呢，你治过之后用类推适用嘛，要不然你就没得救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进入到强制处分的各个内容，好，来看强制处分的各论，好，在13页这边。好，我想这个对人长什么，动物长什么，这个也不用特别再一一照念哈，我们就一个一个类型来看。我们从强制处分比较轻微的类型，一直讲到严重的类型。所以强制处分最轻微的类型种类就是传唤通知，就是你开张票，然后请他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到达一定的处所来被你问话，叫传唤通知。要放一起讲，他们都是一样的客观的一个行为，就是说我请他在一定的时间到达一定的地点来被我问话，那说那就叫一个名字就好，干嘛叫两个？所以你要知道他的区别点在哪里哦，就是我们在学强制处分，你只要知道他的区别的重点，他区别实际在哪边，这个就比较好学。传唤呢，这张票叫传票，通知书呢，哦，就通知这张令状叫通知书。那为什么要两个不同的名词？因为是叫来问话的长官不一样，会发传票的是法官、检察官，会发传票是法官、检察官，会发通知书的是警察。所以警察可以问话，检察官可以问话，法官可以问话，都是一样叫人家来被我问话，不过不一样的规范，一个叫传唤，一个叫通知，不过他的客观行为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放在一起学。好好，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传唤定义，好，就是命一定的人到一个地点时间被你问话。然后第二个，你可以传唤的对象呢，因为传唤是一个基本权侵害最轻微的强制处分，所以我们传唤我们不特别限制人，就是说你被告也可以来问，证人也可以来问，相关的关系人、家长、家属都可以来问。好，所以传唤我们可以问的人还蛮多的。然后传唤的主体呢，他是不是法官保留？不是啊，我就跟你讲，他是轻微啊，严重的我们才放法官保留嘛。他那么轻微，所以他是二分模式，所以你不用特别背二分模式，因为凡不是法官保留的，应该都是二分模式啊。所以他传唤的主体在13页倒数第2行，正好中有检察官来发传票，审判中有法官来发传票。然后传唤的方式呢， 原则上来讲，这是第71条，开一张传票让人家来。那如果有共同被告呢，你要分别传唤，好，不同的被告你要分开传。然后传票要记载哪些事项，好，这都归在刑法第71条。好，其实71条第二项说，传票要记载被告的姓名、人住居所、按年、日到日、住所，哈，无当留不到行，得命居体。那第三个，应到的日时、住所，这个是最重要的记载。如果漏未记载，传唤无效。一项案子直接没写，谁知道什么时候来，对不对？所以这个漏未记载无效。然后第四个，他说无正当留不到场得命居体，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教示义务嘛。就是我们会先把丑话说在前面，我给你传票，就是希望哈给你脸啊，自己要脸哦，哈。啊，如果给脸不要脸，哈，好好的请你来，你不愿意来，那拍谁？像是用抓的，好，所以如果传票不来，传票在71条。发了传票，他不愿意喝敬酒，硬要喝罚酒，这时候我就用拘提的方法把他叫来。所以我们把他这个名字叫做抗传则拘，就是抵抗传票，下一次就会被拘提。所以你说这边有没有比例原则的意涵？有哎、欸。如果传唤跟拘提都未来，你要选择比较轻微的传唤方法。如果传没有用，你会用拘提？可以啊，去拘束了，去跟你讲嘛。而且我们之前的传票都已经先把丑话说在前面了，跟你讲说你不知道留不到场的话，下次就要被拘提了啦。所以我们都跟你讲啦，好，这个也不是很熟悉啊，好，所以这叫传唤。好，然后呢，那你说，哎，怎么会有例外？你说在第十届怎么会有例外？假设说他今天来问话，你跟他约下一次在整个礼拜后再来开庭。那当然了，你不一定要再发通知书啊，你当场面告到场，这也 OK 啊。所以另外的其实就是我们讲面告到场，就是不是第一次开庭，已经第二次以后了。好，所以我现在当着面跟你说，下一次我们什么时候再继续开庭，那我就不再发传票啦。好，所以面告到场是 OK 的。好，在刑法第72条。好，对于到场被告。当面告诉他下次应到的日时处所，不到场会被拘提，进行笔录的话，这跟传票有一样的效力。所以面告到场也是合法的传唤嘛，好，这也是合法传唤。好，然后传唤的时间，因为能够被我们传的人很多，因为传唤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制处分，所以被告也能传，证人也能传，第三人也能够传。好，那我们被告的传唤呢，请你们看刑法272条。好，传唤的时间，272条。他说，第一次审判实施传票，最迟要在7天前送达。刑法61条的轻罪案件，最晚要5天前送达。所以被告的传票呢，在第一次审判时日，你要在7天前送达。轻罪案件，刑法61条是各种轻罪案件，我们也应该要给他5天的准备时间。好，你说现在跟他讲说，哎，请你马上来。好，他说可是我还来不及准备，还来不及跟律师讨论。好，那不行，好，你要让人家有一定的准备期间，所以我们把这个名词叫做就审期间。为什么叫就审期间？就是他等待开庭的一定的准备日，那个日期。哦，那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你这样说，我们开庭不都白天？之前不是像盛光老师不是说像有些案件应该夜间审理，然后想说，你看啊，白天你叫人家请假，好，那不如让人家下班再来。然后后来我们有事情一段时间，后来班长所有的当事人都说还是白天好了，因为下班大家要回家吃饭睡觉，好，所以大家没有白天请假了。哦，反正就是你让人家白天请假，跟老板请假，有些公司很严啊，老板都说你要请假前3天请。你不能马上当天就说你今天不来啊，好，所以你要让人家有请假的准备工作天啊，好，所以是叫就审期间。好，所以对被告来讲呢，传唤时间齁、哦、有270条就审期间的限制。好，然后第二个问题，第一次传唤被告未到庭，第二次传唤有没有272条的限制？实务的通说认为没有，实务通说他提不来的齁、哦、第二次我就给他5天7天准备了齁、哦、所以在69年上至2623号判例。69年上2623号，他那条就说哈，就是他自己不来的， 下一次我就没有242条这种情境的适用。不过黄东雄老师老师才肯定说，黄东雄认为说，就黄东雄老师他站在律师的立场，他说你看吧，人家第一次没来，你怎么知道他第二次就一定马上能够来，还是要让人家有个准备的。好，然后那证人的传唤呢，好，比较特别，证人传唤在175条第四项，所以请你们上看你们刑法175条第四项。好，刑法175条第四项说，传票最迟要在当场72小时前送达，所以你问证人的传票还蛮严格哦，被告还可以准备7天5天。证人175条第四项说，如果你要问证人，最迟要在24小时前送达。然后还有个弹书嘞，你看175条第四项还有个弹书，他说弹很急，不在底线。说不在底线什么意思？你现在马上call out，跟来，就如同女朋友跟男朋友讲说啊，我现在那个，就是我要去哪里买东西，你赶快过来，限你5分钟吧。你说，可是我现在有点远，5分钟就5分钟，开始起算了。好，然后这种男生就要马上起来了，不赶快出去找女朋友，类似这样，知道吗？证人收到传票，居然24小时前送到，好，你现在收到，明天忙去。然后还有个弹书哦，但有急或情不在此限，叫你马上来。好，你可能要跟检察官讲，你又不是我女朋友，我干嘛去？好，所以你看我们对证人的要求还蛮严格的，好，马上转来追到。好，然后传唤的效力，我们来看第14页这边。经由法官无章理由不到底得拘提之，所以被告的抗传责居在75条，证人的抗通那个抗传责居在178条。所以你来看178条，证人经由法官无章理由不到场得科3万以下罚款，并得拘提之。好，所以传票有可能对被告，可能对证人一样都有抗传责居哦。好，所以被告是75条。然后证人是118条，都有抗传责居，就是已经给你是机会了，希望你自己来。好，啊，难道不来，下次就请人来抓你来？然后第二个哈，得不在此限是进行判决。被告在第一审有306条得不在此限进行判决，在第二审有370条得不在此限进行判决。然后自诉人呢，在早期哈。就是自诉没有强制律师代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得不在此限进行判决。但是像自诉强制律师代理，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都会请那个自诉代理人来那个来到场的。然后，所以自诉人本人没有来，现在已经是没关系了。好，那刚刚是传票，然后我们现在再看通知书。我们看第15页，传票的规定在71条，通知书的规定在71条之一。好，传票规定在71条，通知书规定在71条之一。它规定哦，司法讲官、司法讲依照犯罪嫌疑人、犯罪情受理证据必要特征，通知书通知犯罪嫌疑人当场询问，一个叫讯问，一个叫询问哦。你翻到说我们在法律用词还蛮精准的。我们讲讯问哈，这之前也有跟各位说过了。讯问哈，你看四声，有一种比较凶的感觉，上对下。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法官、讲官问话，我们都叫讯问。那如果警察问话呢？哈，二声哈，感觉比较好声好气。好，所以警察问话，我们的条文的写法，我们叫询问。好，就是它比较没有那么的上对下的那种感觉啦。好，虽然说大家可能看到警察也是很怕的，不过我们条文都是写询问呢、啊。好，然后说现在法官无章理由不到场，被告请法官核发拘票。你看哦，所以抗传则拘，抗通知可不可以拘？也可以。所以给你通知书，希望自己来，他自己抗不来，一样会被拘。所以抗通知责拘的效果在71条第一项，它是直接告诉我们。而且啊，这个地方有个很特别的规定哦，请你看71条之一的第二项。好，71条之一的第二项， 他说这个通知书由司法警察机关主管长官签名，依此展示上准用前条哪一条？71条第二项就是传票的记载事项1到3场的规定。所以我们的传票哈，71条第二项有1、2、3、4，然后呢，71条之一第二项，它准用71条第二项的1、2、3。那你说少了四哎、欸？为什么少四？其实我知道，可它真的少了四。啊，第四个是什么？教师义务。啊，所以就很怪啊！你看哦，传票会告诉你说，你不来，下次会被拘提。所以你违反了，下次会被拘提。通知书它不告诉你，你不来会被拘，可是不来还是会被拘。那还有这回事？不跟人家讲啊，默默下次也把他抓来。所以啊，就老师认为说，哎，你看吧，条文多写多错，有些事情不要做比较好。就像这个画蛇添足，他如果准用71条第二项不就好了？他特别告诉你准用71条1到3项，特别排除第四项不给准用。啊，第四项就是因为这很重要啊，对不对？你不跟人家讲，然后就有这个效果。所以有的时候条文这样写，我们还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你又或者想去找人脑残，我说这样涉及到侮辱诽谤，是不是的？因为写这个条文不是当期的立法委员，好、哦，所以好、哦、就是讲的不是他们。好、哦，虽然说你说哎差不多。我们的指标是哪一些？对，所以有人发现到说，其实我们在实务上规定啊，真的很明显，有些条文没什么道理，就是写得烂。像这个就是写得烂，他每次给你准用1到3款规定啊，特别明示排除不准用第四款，也不知道为什么。照讲你要准用就给他全准用啊，你教师又不给他准用，然后还不跟人家讲法律效果，好，所以这个是要被批评的啦，哦，就是人家说奇怪，你特别多写多错，哦，画蛇添足都不对，好、哦，就是有些事情真的是哦，不用说太多，也不用说太多，就像说你在土地下面埋黄金，你都插个牌子写那个下那个土地下面没有300两，就是指定已经300两的故事嘛，对不对？那既然你都要去埋黄金藏在地底下了，你还插个牌子说下面没黄金，那人家至少要去挖啊。哦，所以就是每一次你特别讲，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奇怪，然后这个怪又真的讲不出个道理，哦，所以这个规定其实是一个不好的规定，而且啊，老师除了对这个有批评以外，老师其实还有别的批评。其实你们看第十五页那个对话框框上面那个框框，像主教老师他说哈，你这样不对啊，抗传则拘，抗通知为什么也要被拘礼？是不是应该要严谨一点？你抗通知，然后应该警察要去报告检察官，然后检察官开传票，然后开传票又不来，你再拘提，怎么会抵抗通知书跟抵抗传票一样都会得到直接被拘提的效果？这样很奇怪。好、哦，而且啊，像王东小沙说哈，你看哦，像我们不经传唤就拘提的规定在76条，可是他要符合一定的要件哦，必须要犯罪嫌疑重大，而且要涉及到各款情形哦。结果你抵抗通知书就会被拘提，没有任何的要件，反正就通知书你不来，下次就被抓，好奇怪哦。所以老师认为说，只是抗通知不应该要得到被拘提的效果。老师的意见是这样啦，但是我们实务上的确，你看条文就是抗通知就会被拘提。好，所以有关传唤跟通知哈，其实它的名词有一些不太一样哈，那你们要会转换，好，就像说。犯罪嫌疑人哈，在通知书叫犯罪嫌疑人，然后传票叫被告，然后在通知书叫询问，然后在传唤叫讯问。然后我们的通知书啊，在71条之一，条文是跟你讲说哈，司法警察或司法长官一定要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必要可以使用通知书。感觉像是犯罪嫌疑人才会被通知，被警察问话，其实不止。警察问话不是相关的人都问吗？证人也问啊，全部都叫来问啊。警察问话不是都是打击面最广的吗？所以哦，我们实务上运作哦，不是只有像条文讲的做问犯罪嫌疑人而已。我们相关的关系人都是像证人、被害人，我们都叫来问。好，然后通知的效力哈，在第15页第4点那个 Q。好，犯罪嫌疑人把通知无照留不到场，1到70条之一会被拘，而且还不用写教师义务，这是不对。好，那有关传唤跟通知的比较哈，我想你们现在已经都大概知道内容哈，所以不用再特别去背这个表格了啦。 好，然后有关第十六页这边，有叶无雄老师的一篇小文章，不过这个文章是比较小的，所以你们看一下。吴雄老师在院内法学教室有篇文章在第十六页这边，他说假候选涉嫌以包产女的方式贿选，假完同时请司法警察对手传票跟拘票，当场传唤嫌犯的相关人不到几名啊，写错字，这个字我整个空格都没改到，这个句子是问题啊，我在打字的时候那时候刚好缺钱，手头拮据，手到缺据，缺钱一定要写这个句，不到几句那个句点巨大，改一下就屏幕打错字了。然后有警察回去不询问，然后再有检官复讯，请问这样传唤跟拘讯是否合法？其实这个题目有两个重点，就是说你今天可不可以人到检官以后啊，然后还把人家就是那个叫到司法警察机关好，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应该是要传票不然下次才拘，你可以同时第一次就传票拘票两张一起带，然后你办到说他传票不来啊，就马上就亮出拘票那一张吗？就是实务上会这样，可是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啦。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吴雄老师只想点出这个问题，好，就是说你还是要传唤不来下次再开拘票，而不是一次去传票拘票一起带好啊，然后传票他不跟着来啊，然后你马上就发动拘票那一张的效果。好，那这个地方是比较简单，那我们国家考试申论题要考这个地方的机会实在是太高，因为太简单了。那选择题呢，我们有曾经看过去年的考题有类似这个单元的概念，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一百年司法官选择题一试的试一试。好，请拿出题目本，不好意思，拿出题目。一试的第四十四题，就是司法官一试的题目本的第三页，选择题的第三页，第四十四题。他说，张三是警察，因为甲报案说他被乙殴打，然后呢，然后甲他有业伤单作为证据，他说要去告乙伤害，然后丙是证人，然后呢，这个警察他为了调查犯罪嫌疑人收集证据，可不可以对丙做下列的什么事情？说干嘛写这么保守，就是叫证人来问话啊，这样不就好了，所以你第二小时不承认嘛。好，那答案就是 A， 使用通知书通知证人帮你问，你说就这么简单？对，就是考你通知书，因为张三是谁？张三是警察，所以不是传票，是七十一条之一的通知书，他不是讯问，因为是警察的问话，所以叫不问。虽然七十一条之一跟你讲可以叫犯罪嫌疑人来被你调查，可是我们实务上有扩大到本案相关的什么被害人然后证人大家都可以来，所以因为传唤通知这不是一个很严重的强有处分吗？我们干嘛只限被告？严重的才只限被告，像是什么，像是我们还特别刚刚不是跟各位讲的，像是第八页什么通气逮捕机呀，这个真的整个都被告做，你不能对别人做，你不能对证人做。可是你传唤通知这是一个很轻微强有处分，条文虽然说只想犯罪嫌疑人，只想被告，你还是可以对相关人做这件事情。所以你从条文你乍看七十一条之一只能够问犯罪嫌疑人，你说七十一条之一看起来对丙不能够叫来问话，我们说可以啊，实务上说可以啊，所以答案就是 A， 从通知书通知证人来到场被询问。然后那你说为什么逼错？告诉证人不到场则进行拘提，就是你会说就是感觉都还没有叫来你就说要拘，很奇怪。而且其实我们也没有说准用教师义务啊，好，就是条这条刚好这地方也漏掉啦，好，所以然后所以答案 B， 其实你也没看到条文要这么做。然后 C， 他说证人到场询问前要并拒绝，就是说你问话拒绝原则上是要当庭问话，像是法官讲过讯问才拒绝，好，所以在警察这边问话我们没有命拒绝。然后第四个，如果证人恐就是他害怕，好，他如果来作证，好，也会变成是有罪的人，好，就是他很害怕，就是会不会自己去被问话的时候啊，然后发生什么事情，好，就是可能也跟自己有关，他要拒绝证言，好，要释明或拒绝。 在这边我们说有关于不自证己罪，就是在这边的话是在181条，181条不自证己罪，我们在证据的时候还会再花时间做说明。他说证人恐怕陈述与自己有相关的人，就是前条180条，就什么我特地看到他这些人，会跟自己有关或是跟前面的那什么亲属有关，好，他是可以拒绝证言啊。从这个屏幕你看不出来有这种情形啊，就是你看这个饼，他只是在场目睹，他也不是 一起来帮别的人，然后呢他也跟甲也没什么故旧亲缘关系，题目没讲就当作没有，所以你过去讲他说哎，会不会有这种情形，题目没讲当作没有啊，你不晓得有没有啦，你只是知道 A 是铁定没错啊，其他的就是答案过于开放啊，题目没给你的讯息你干嘛讲这么多，因为这是选择题也不是问题，题目给你的讯息你再去找答案啊，不要自己去想一大堆有的没有的，没讯息就是没有这个问题，好不好，没讯息就没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选项答案就只有 A 是完美的，好，选项只有答案 A 是完美的，好，所以很简单吧，就是考你通知书啊，只是说条文的通知书在71条之一，只有限犯罪嫌疑人可以被警察叫来问话，可是我们实务上呢都有扩大到相关的人，像被害人啊证人这些都有，都是可以被叫来问话的，好，对啊，顶多只是差在这个概念跟你看条文有点落差，顶多只是这个地方而已。好，然后我想传唤通知吼跑出来应该对来讲这个太简单了，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然后等一下就直接从16页具体来开始讲起，然后等一下就从16页具体来继续进行。